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请中国女子冰壶队的队员。今天我们有请韩宇，请他给我们介绍四垒在场上的职责和作用。 我是韩宇，然后我是四垒，我在场上就算是一个队伍的核心吧。然后我主要就是指挥好这场比赛，然后把自己稳住，然后就相当于稳住大家的心态了。因为四垒可能就是最后一投比击打多一点，平常就多练习那种投球，然后练习多了，然后到场上就有那种状态和感觉吧。前面就是也很重要，就是在布局，然后为最后两个球打基础，主要就是稳住心态吧，越稳然后打的就越好。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小手势啥的，然后就可能做一个手势，然后大家就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这种默契。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将会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也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广播体操这个话题。随着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从8月1号开始为大家每天早上的10:30和下午的3:30恢复播出我们的广播体操，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已经又重新适应起了我们每天去做广播体操的这个生活，而且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把它当成我们的日常一个非常重要的健身环节去进行。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去聊一聊广播体操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好，以及呢去听今天的这位嘉宾跟大家讲一讲他在做广播体操领操员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那我首先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教师，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艺术体操的集体全能亚军隋建爽隋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隋建爽。 嗯，欢迎隋老师啊。刚才已经提到了一点，我们隋老师呢是咱们第9套广播体操的这个领操员。那首先呢，我觉得也是想先听咱们隋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吧，啊，就是刚才提到的您的这个背后的一些称谓，比如说我们是北体大现在的一名青年教师，同时呢又是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这个艺术体操集体的全能亚军，当时还创造了我们中国艺术体操历史的一个最好成绩。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运动背景，对您成为我们第9套广播体操的领操员会有一定的帮助呢？ 因为一套